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哎，若是给心上人，那就要挑对方喜欢的颜色和花纹了。不知郎君的心上人喜欢什么颜色？ 天青色吧。 哎呀，天青色呀，不容易穿得好看。除非您那位心上人肤色白皙。 他肤色的确挺白的。 那您是想买成衣呢，还是扯布料现做？若是成衣，我们这儿也有现成的各种尺寸。不知那位娘子有多高啊？ 比我稍低半个头，身材要更瘦一点。 哦，比您只矮半个头啊，那在女子中也算十分高挑的了。且容妾让人去找找，不知本店有没有您想要的尺寸。哎，那衣裳花纹都不挑吗？ 花纹嘛，我看你这身就挺不错。 郎君当真喜欢妾这一身？ 两人近在咫尺，几乎都要贴上了。掌柜与伙计显然对女东家的风流见怪不怪，早就关了铺子的门避到一边去了。燕无师微微一笑，挑起她的下巴，低头细看，仿佛将欲亲吻。方娘感觉将要发生些什么，她两颊染上一团红晕，娇躯酥软无力，连呼出来的气息都变得炽热。 可惜衣裳不错，脸却不怎么样，平白浪费了布料。 本店今日不做生意了，这位郎君你走吧。 有什么比说一个女人长得丑更让人无法忍受？方娘原是想说滚的，但生意人和气生财，方娘也不想惹什么麻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只是秀山之下胸口微微起伏，明显气得不轻。 你勾搭不成，反倒恼羞成怒了。开门做生意，你这样容易生气怕是不好吧？待会儿多长几条皱纹，岂不是更容易老？ 你这人嘴巴忒毒，我看你那心上人才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呢，竟被你这种人喜欢上。 说罢他抓起钱袋就想朝对方扔去，孰料这一拿起来却陡然变色。但见钱袋下面的红木桌面竟照着钱袋的印记轮廓微微凹了下去。桌案是木头做的，又不是沼泽做的，别说一袋银钱，就是一块大石头放上去都未必会把桌面压断。方娘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高人，面色千变万化，最后生生扯出一张笑脸。 哎呦，郎君大人有大量，别和小妇人一般计较。您是想要天青色的成衣对吗？且这就让人去找找。哎，您稍等啊。 话虽如此，但他心里早把燕无师恨得要死，不住诅咒他那心上人早日见异思迁弃他而去。燕无师自然读不出方娘在想什么，即便知道了他也并不在乎。买完了衣裳让人送到客栈去，他则空着手离开铺子，徒留方娘在后面咬牙切齿。县城街道不像州府那样热闹，但也人来人往。燕无师走了数十步忽然停下来。 谁家养的老鼠畏首畏尾不敢露面？ 轻声慢语，却像陡然在所有人耳边炸响。平头百姓不明所以，惊诧之后自然而然纷纷远离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燕无师负着手仰头看掠过天际的飞禽，悠然自得，却动也未动。 前阵子听闻燕宗主死在五大高手围攻之下，我家师尊还惋惜了好一阵，没想到燕宗主果非常人也，竟还能在那样的情形下活了下来，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。 娇笑声悦耳动听，若远若近，飘忽不定。 但在福字落音的刹那，一身红色衣裙却突然出现在燕无师右边的屋顶上。 来都来了还藏头露尾，合欢宗的人也就这点出息了，难怪会投靠齐国。现在齐国灭亡，你们成了丧家之犬，又要去当哪家的家奴啊？ 燕宗主这话说得好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幻月宗如何清高。说到底，幻月宗不也是宇文邕的家奴吗？只可惜宇文邕命不久矣，你的徒弟和手下没了你的庇护，只怕现在比丧家之犬还要惨呢。 他们若是没有半点能力，凡事都得靠我庇护，那还不如早早死了省事。反倒是你，本座真是可怜袁秀秀，收了个白眼狼当徒弟，结果他却成日跟桑景行的人厮混在一起。可桑景行眼光也不咋地，他从前那个徒弟霍希京虽说行事不带脑子，起码武功还能看。你不光脑子不中用，连武功也烂泥扶不上墙，看来合欢宗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 燕宗主现在嘴皮子耍得利索，等会儿别跪地求饶就好。 萧瑟与白荣的身手在江湖上也称得上一流，他们两个若是合力，以燕无师如今的情形，想要打退他们还有些棘手。但燕无师此刻并未将目标锁定在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，而是看向自己身后缓缓走来的那个人。 你们在这里等了多久才等到本座？ 听说雪亭禅师在魏州城与燕宗主有过一晤，自那之后就失去了燕宗主的踪迹。袁长老就说呀，燕宗主必然会去长安，只是为了避开仇家，必然不会走最短的路子，所以我们特地绕了一圈在凤州等候，没想到果真如燕长老所料。 不过燕宗主不必懊恼，因为你现在就算绕路别的地方也没用。哼，汉中有六合帮的人，扬州则有突厥人，天罗地网，无处可逃。怪只怪你树敌太多，天要灭你，认识神仙来了也无用。 神仙？本座从来就不相信神仙。 话音方落，他身形便动了。燕无师三个字摆在那里，无形中便有种震慑力。即便知道他被五大高手围攻，即便没有武功尽失，实力也必定大不如前。不说桑景行亲来，单凭己方三人想要拿下对方，估计也绰绰有余。脑子虽然这样想，身体却依旧没有动静。合欢宗内暗潮汹涌，从萧瑟等人的动作就能看得出来了。延寿从前曾败在燕无师手下，而且还是以极其狼狈的姿态。此番他前来，不是为了给合欢宗铲除什么劲敌，而是为了传闻中落在燕无师手中的朱阳册残卷。但当日的惨败让延寿印象深刻，如今见燕无师淡定自若，心头反倒有些不确定起来。萧瑟是袁秀秀的弟子，却想借燕无师的人头去桑景行那里邀功，但他看别人没动，他也就没动，四人因此形成一种奇异的对峙局面。合欢宗明明占尽优势，却没有选择先发制人。延寿眯起眼，他在仔细观察燕无师的一举一动，等待对方露出破绽。燕无师终于动了，但他并非针对自己前方的萧瑟或白荣，更不是转身扑向延寿，而是直接如袍袖迎风鼓起，如白鹤般一飞冲天。谁能想到堂堂幻月宗宗主竟会使出这样欲拒还迎的戏码来迷惑对手？萧瑟平日里也自忖风度翩翩家公子，此刻却忍不住破口大骂： 不好，有种你别走。 如你所愿。 那道身影竟凭空折了回来，不过眨眼功夫竟已到了萧瑟跟前。萧瑟甚至还未看清对方是如何出招的，对方掌风便已当胸袭来。萧瑟大吃一惊，已然来不及躲避，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。 双方短兵相接，对方真气犹如江涛吞吐，汹涌澎湃，竟悉数将萧瑟的真气吞噬，其霸道狂妄正同其人一样，令人悚然动容。 听说燕无师被五大高手围攻的时候，正引广陵散抓住他的破绽，方才能重创对方。难道他得了残片之后，居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将破绽修补好，且让武功更上一层楼？ 电光石火之间，这个想法一闪而过。萧瑟心头震惊，右臂传来一阵剧痛，他忍不住惨叫出声，身体跟着往后飞退。然而右臂骨头已被生生震碎，伤势牵连到胸口，如重锤狠狠击打。萧瑟一口血喷出，人不由自主跌倒在地，转头又是几口嫣红的血喷在地上。 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 白荣飞身上来相扶。魔门中人个个自私自利，更何况白荣与萧瑟早有矛盾在。若换了往常，见萧瑟倒大霉，白荣定然要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，上前搀扶实在不符合他的风格。不过现在可以避免直面燕无师，他也不介意发挥一下同门友爱。萧瑟的受挫令原本准备出手的严寿也缓了一缓，但他仍是追上去拦在对方身前。 燕宗主何必这么急着走？故人相见，总要叙一叙旧吧。 我也想与严长老叙一叙旧，不知严长老可有这个闲情？ 接话的自然不是燕无师，而是来自严寿身后。严寿闻言却没有转身，而是直接飞身掠上屋顶，居高临下望向来人。沈乔背着剑自街道另外一头缓步行来，乌发青衣，身形秀奇，宛若神仙中人。 哼，原来又是一条丧家之犬。 当日白龙观中，严长老尚欠贫道两条人命，不知你可还记得？ 久闻玄都山前掌教承袭齐凤阁衣钵，武功独步江湖，可惜被坤爷一掌打落山崖，风光不再，只能依靠燕无师庇护。如今看来，传闻也未必都不可信。 那不知严长老又是否听说坤爷上泰山碧霞宗挑衅不成，已死在我剑下的传闻呢？ 严寿脸上微微流露出讶异。坤爷死了之后，碧霞宗因内乱而一蹶不振，忙着重振旗鼓尚且不及，突厥人自己更不可能四处宣扬此事，于是坤爷之死就这样被遮掩下来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回了突厥，却没有想到他却已经死在沈乔手中。 一别数月，沈老武功又有精进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不过我们宗主已经下令必须从燕无师手中拿到朱阳册残卷，桑长老与宝云长老如今已在来此的路上。沈老你武功再厉害，恐怕也还没有与整个合欢宗作对的能耐吧。反正此事也与你无关，何不袖手旁观呢？ 哼，既然已经来了，那就不要走，索性留下吧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